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你是什么时候去西安的？ 我是七月十二号去西安的。我是七月十二号去的。 二，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我是今年来中国的。我是今年来的。 三，你是什么时候来办公室的？ 我是七点半来办公室的。我是七点半来的。四，你是什么时候去大使馆的？ 我是前天去大使馆的。我是前天去的。 五，你是怎么去意大利的？ 我是坐飞机去意大利的。我是坐飞机去的。六，你是怎么去故宫的？ 我是开车去故宫的。我是开车去的。 七，你是怎么去颐和园的？ 我是坐公共汽车去颐和园的。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八，你是跟谁一起去爬山的？ 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爬山的。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九，你是跟谁一起去吃饭的？ 我是跟客人一起去吃饭的。我是跟客人一起去的。 十，你是在哪儿看见阿里的？ 我是在咖啡馆看见阿里的。